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呢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关于这个茶的问题哈，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准备一下。为什么要让他准备一下呢？主要是他今儿个在进来之前呀，然后呢他先卖了个小关子，我问他来着，茶具呢？然后他说你猜。好了，算是我们的起子。 哎，得嘞，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起子。 起子就是发面时候用的这东西，又叫面肥。 要不我就说你今天没带那个不错，要不就悲剧了嘛。 哦，对对对， 是吧？ 嗯，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87.6 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来开始。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 大家刚才都愣了，这一小段是怎么着个回事呢？其实他没怎么回事儿，就是呢，我跟多杰还有花花呀，我们商量了一下茶具的事儿，然后这个节目呢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在想呢，怎么跟大家来交代一下茶具的事儿。 嗯， 交代， 你交代一下吧。 啊，交代问题来了，跑这儿啊，这个大伙儿都很期待这个关于茶器具的这个问题啊。我一直在说这事儿，就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大家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连音乐都不起了吧？我生气啊。 起不来了是 吧？ 是，这的确如此啊，的确如此。我就不给大伙儿许，因为有某些主持人呢，他这人好瞎许愿啊，给人先许。 你说谁呢？ 他说小胖。 对对，谁没来说谁，这是咱们的一个原则啊。要不我每回都来呢，就怕你们说我。这个，但是您放心，我一直给大伙儿叮嘱着这事儿呢啊。这个不仅。你又许上愿了，这个不能这么说啊。下一个话题来，快点。 来接着。 塔纳说。今天有茶吗？是的，有 茶肯定有、啊、 是的，今天跟昨天我们依然要延续那个惯例啊、 哦、 就是昨天我们说了，在节目当中第一有好消息，同时有分享，所以今天不光有分享的茶，还有分享的大螃蟹。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吃了黄油蟹吗？ 嗯， 然后哎呀，我就发现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好像对这一类的食物呢开始慢慢产生了兴趣 啊。刚开始啊， 原来我觉得它特麻烦。 不麻烦。 真的吗？ 真的。 你不觉得又刻又夹，然后又挑又剔的？ 不，这个过程才是最好。 真的， 真的是。 我跟你说，不行，我一看咱俩性格就不太一样。我属于毛毛躁躁的急性子，大家通过节目都听出来了， 啊、 对吧、 嗯？ 你呢，属于特别稳。 嗯。 要不你是老大哥呢， 哎、 是吧？但是，所以急性子的人呀，不适合吃螃蟹。 哎，那小胖呢？什么都不说就吃的呢？ 那他就属于埋头苦吃型的了呗。他只要不花钱，什么都行。 哎。 然后我吃了那个黄油蟹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吃出乐趣来了。你想那个黄油蟹，它不就在这两个月吗？就前两个月的时候才会有，最好的时间就是那一个月。 是， 而且那黄油蟹如果真的晒得好的话，它连蟹脚都是黄颜色，就里头那个肉，因为它蟹黄不就流出去了，流到那蟹脚的部位，给它晒化了。 嗯， 所以这是黄油蟹，为什么叫黄油蟹？ 对。 然后，而且那个蟹黄的那个位置一定要是那种似膏非膏， 似紧实非紧实，有点油润又但是又不能散， 嗯， 才为上好的黄油蟹。哎呦，我当时又在想，如果每天能够让我吃一只螃蟹，我觉得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放心吧，嗯，这些天咱们的听众都是有的， 嗯， 啊，嗯，昨天我们在说要分享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开始只有几十位朋友发了信息，后来我还说哟，我说这个命中率很高啊，赶紧给我们嘉宾说快发信息。当嘉宾发的一瞬间，瞬间我们的平台几百位朋友都发了信息， 那是堵住了。 哎，是是是，所以没关系啊，大家认真收听我们第二节的节目。 嗯，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在此也要说一下我们这个螃蟹，秋风起，蟹爪啊，蟹脚痒。 你被我感染了。 这是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啊，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对，来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必须要跟大家多说这么两句，因为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十年的老品牌，而且专注于高端大闸蟹市场，绝对不是洗澡蟹，这是我自个儿家的那句哈，因为它都带牌的。它在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个小时送货上门，而且还有那种礼品卡，比如说多杰要送给咱俩礼物啊， 嗯， 不用哎提着蟹去了，因为万一你中间运输不好呢，可能它不新鲜，你就把卡给我俩就行， 你不用给我画道啊， 我们俩自己然后打电话就行了， 嗯， 然后这种这个比就很方便吗？啊，如果您想预定的话呢，可以拨打金世尊的预定电话52886111，52886111。 嗯，没关系啊，如果大家没记住的话，我们在这节的最后还可以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要是有爱吃螃蟹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第二节啊， 嗯， 因为我们要从这么多位朋友当中选出一位，机选出一位，然后把礼物送给他。 对，马上就进入吃大闸蟹最好的季节了， 是的， 九团时间嘛， 嗯， 这个指的是阴历哈，但是今年看情况的话，哦，应该会早一点就 上来。是的是的是的，来吧，再说回到茶， 嗯， 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茶也挺有意思的， 嗯， 分享的这个茶的同时，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编辑包括我们的多杰还真是比较有心的人，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题大概就是您在网上买茶吗？ 嗯 啊，您在网上买茶信得过啊那些啊带引号的那些商家吗？ 嗯 啊，比如说10块钱您就能买个半斤啊， 嗯， 啊买个一个什么什么年份的老茶呀，您信得过吗？ 哎， 所以我们的编辑跟多杰专门做了一个 选题， 是一个选题， 嗯， 是吧， 嗯， 做了个实验对吧， 哎对，就大家可以啊，点开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您就可以看到那篇文章， 嗯， 然后下面有这个测试， 嗯， 您可以逐条的您答一下。 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首先看到了这篇文章，确实特别的触目惊心， 嗯， 因为当中很多的图片都是他们自个儿拍的，然后包括一些测试都是他们自个儿做的，绝对真实， 嗯， 所以呢大家特别建议您，尤其是喜欢网购的朋友们，点开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 CHWL876 或者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小黄人，那个我们今天的微信头条推送就是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呢可以上去对号入座啊，然后看一看您在网上看到的这些，比如说茶饼啊、茶砖啊、茶叶啊，到底它的价格都跟哪些环节有关系。同时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茶呢，您可以这样在我们这个微信公号当中呢，您可以回复白茶，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关于今天的头条文章的推送，然后里头呢老样子有一个圆形的二维码在它的链接文末，然后直接扫进 扫码就可以分享了。 哎，说太多了吧， 是是，来简单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这款白茶，据说跟以往的还不太一样哟。 啊，今天咱们有一款这个白茶的分享呢，大伙儿也都熟悉，是白牡丹，是今年的白牡丹，是今年的白牡丹， 新的， 分享过一次， 嗯， 大概是在 2月前， 不止， 不止吗？ 咱有机器人啊，咱有机器人，咱都有那半自动的那个设备啊， 哎， 是不是？5月份了， 你想想，这就小五个月之前了，现在都九月份了嘛，这已经是，那么是今年的这个白茶，2018年的白茶，牡丹的这个级别，那么名字呢叫初采白牡丹，那听着你也能听得明白，这咱一会儿再慢慢说啊。现在这白牡丹其实里边还可以细分出等级来，当年也是这样，但是当年分就叫一级、二级、三级嘛，那就是按采摘级别或者说按采摘的早晚来算。那咱们这款茶呢，确实是头春采的比较早的，要是按夸张一点的说法呢，就得是封个王啊，来个皇啊，就得带这个。那以前不有观音王？那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也按照他那螃蟹来 啊，不是，跟螃蟹还有区别啊。那你看以前不是说这茶好，茶王，到这级别的啊，这王也不是皇后是谁，咱不知道啊。这个，但咱这茶呢，就叫的初采白牡丹，就是刚刚采初春，刚做完银针之后，紧接着衔接的这个阶段做的，那就是初采白牡丹。 哦，是这两个字啊？ 你以为哪两个字？ 就是出彩的那两个字吗？ 你以为，你说说我听听。 就出了彩儿了。 对呀、啊，我也以为这俩字。 我以为说哇，这款茶特别好，都出彩儿了。 真有意思，哎呀，我爱跟你们上节目，长学问。啊，明年咱这名儿就改啊，就改这个啊。 好好好 啊。 所以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初采白牡丹、 哎、 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的白牡丹。 哦。 但这刚刚采下来呢，不是指前两天刚刚采下来的，是指银针采过之后然后马上采的那个就叫初采白牡丹，是吧、 哎、在这个白牡丹的制作周期范围之内，在这个周期范围之内 算早的了， 当然了，算早期或者很早期采的这个白牡丹、 哎、所以我还是认为我依然很有心，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给你拿的就是白牡丹。 嗯，外边正气 喝了吗？ 我刚喝了，烫嘴了。 这个水还烫嘴呢？ 哎，真的挺烫的。 哦，今天烫嘴， 是 丑不冷的也坑人，是 吧？哎，口感怎么样？ 还不错，就是头茶量放多了。 那是咱仨的量。 啊？ 哦，那你一个人喝了是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又烫了嘴了，又给咽着了。 哎呀哎呀！ 我那还不是初采白牡丹吗？ 啊，你那个是不是还有年份、啊？ 对，稍微有点年份。 嗯、 能告诉我们一下初采白牡丹和这年份白牡丹它在口感上有多大的不同？ 哎，当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白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非常熟悉了，这几年自己都是跟着一起来喝。那么初采白牡丹呢，应该讲首先它具备白茶新茶应有的全部特征。那你比如说鲜爽，比如说细腻的甘甜。一直我在说这个问题，白茶最终的特点是什么？有人说这玩意儿味儿太淡，味儿太淡，茶吃后来咽。您慢慢的品味白茶，它会有跟所有的茶叶都不同的一种甘甜度， 回甘。 哎，对了，这种甜是非常美妙的一种甜感，与比如说乌龙茶的甜，有人说那红茶甜，有没有甜？有甜，但各不相同，都有不同的差异性啊。所以说白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品味的是甜度。再有新茶，白茶是可以喝老茶的，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喝三年的五年的一个风味，但是您别忽略了新茶的美感，新茶是单独有的一种鲜爽的感觉。包括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又比如说我喜欢喝这种清汤的，还比如说鲜一点的，但是绿茶我不敢多喝，我一年就喝一回两回，我就喝这么一季，俩星期我就趁热喝，那我还想喝这口感怎么办呢？那我建议您就选择白茶了，因为白茶的工艺所决定，它叫不炒不揉。首先没有炒青的过程，没有锅炒的这个过程，怎么做呢？日晒，就是做日光萎凋工艺，这是它第一个特点，咱们老听众都熟悉。第二个不揉捻，自然萎凋完了就干燥了，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甘甜清爽，带有独特的鲜感，鲜感是新茶所特有的，这茶是新茶， 就是它新鲜感的，或者说那鲜味儿可能比年份茶更浓一些。 当年的茶，当年的茶就是这个特点。那说年份喝纯喝，所以有人说哟，什么都得喝老茶，这观念啊，我跟您说，我得给您板一板，不是这么回事儿。市场上这么推，它有这种渲染，但咱们应该讲新有新的美，老有老的韵，就跟这屋里一样。你像我们这个是吧？ 嗯， 90后是不是？那我们有我们的特点。你像这个， 小心我告家长。 它也美，它不同。 它有韵味吗？ 哎，对了，对了， 对 了，你看我们这俩90后， 是就是一个喝鲜冷劲儿、一个喝韵味。 没错，就是各有特色。您别说，我就什么都喝老茶，我见过这种。哎，说什么茶？咱得老大。这多少年多少年用完新茶，哎呀不行， 很不上档次， 是 不是这样？ 各有各的好。 哎，您必须有这样的观念，是这样的啊。 嗯，好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怎么看今天的这篇文章，怎么这个分享今儿的茶，大家回复关键词白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嘉宾和小编呕心沥血，然后推送了一篇文章，就13块几，您真的能买到一个茶饼吗？您好好的看看这篇文章，然后看到当中那些图片，我们拆开了揉碎了给您分析了一下。那么在文末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小程序码，你一扫叭嘚嘚叭嘚叭嘚，就进去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填 啊，就哒哒哒哒，该填什么填什么。 嗯， 啊、 是，哎，就是你13块9，这真的是你自己在网上网购的？ 没有，花钱买的。 你知道当时编辑给我看，就前2天嘛，他给我看，说维哥，你看这个是多宝宝在网上买的，哟，我是枯树叶子。真的，第一句话我就是这个， 是 对，真的是13块9， 真的13块9， 十三块九，那么大一块是几两的呀？ 350克， 哇、哦，那么多呢？ 7两呢、 啊？对，你想想， 够、喝一阵儿的 啊！你都给你，这不快没茶了外边啊？对，7两，得有7两的。 哎，那我们一会儿这么着，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好， 我们来告诉大家，拆开了揉碎了，告诉大家这茶呀，它都有哪些环节，哪些环节的成本，它到底都有哪些学问在里面，好吧？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说不了2分钟之后还有广告呢 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好， 我们先说，你先说一下，这是你最惨痛的网购经历了吗？ 这是我诚心的网购经历，怎么叫最惨痛呢？这当做一个课题来看待啊。这个也得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实话实讲。你前一段时间不是，比如说网购买这便宜东西比较火的那段时间，真是老有听众朋友问，而且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给人说了，就是给发图片。发多少说多少，你给看这能不能买，那个能不能买？我要都说不能买吧，我就觉得是吧？有一点什么问题呢？你没有发言权，你这是隔山打牛。 对呀、 你怎么讲啊？ 对呀， 我也不好意思给人听众朋友回复这私信。后来我说我自己说啊，我说再买一个咱试试，万一是比如说人家，我是最好的揣测啊，比如说这10几块一大饼，这是万一是比如人家有宣传活动。就是赔本赚吆喝， 对呀、买一赠三呢。 啊，打比方说，是不是也有这情况？ 买一箱送三箱啊？ 对，买一个，买一个送三箱。说万一有这情况呢，是不是咱别脏心烂肺揣测错了人家？我说我买一个试试，就这么着买的这个茶叶。 哎，那你是怎么挑上这款的呢？你为什么没挑别的呢？ 因为网上不多的是。 这个茶叶，首先来讲，就这个截屏是有听众朋友给我发过的。 哦， 是有听众朋友给我发过的，就人家我现在很方便嘛，手机一截屏不就都有了吗？ 是是是， 这而且那你按照人家那关键字再去搜也很容易，你都不用人家分享给你链接，所以马上就找到了，就是这款。而且我一看呢，我还有点动心，好评如潮，好评很多呀， 有拿这送礼的 啊，还送老爷子的什么的， 哇， 送老丈人的都有， 销售量也特大吧？ 不低，真是不低。 你没在底下跟个帖说大家喝完有什么反应吗？ 不是说好，人都说喝完好，完这我才买一个，我说咱到底看看怎么样，那真是大跌眼镜啊。 多少钱？13块9。 13块9一饼，350克的寿眉饼。 哎，包邮吗？ 包邮。 天哪， 13块9还包邮？ 我告诉你，包的什么邮？包的是一个邮政快递的邮，这邮政快递邮、 EMS 对， 哇、 但你说它有这个综合成本吧？这肯定是有成本的，就这邮肯定是有成本的吧？包着邮，你再跟人协议价，没有5-6块钱，人给你包吗？ 那、可能贵不了，那到不了那，我们就算3-4块吧。 啊，就4块钱，那13块9再刨4块，还剩不到10块钱了。 人家还得挣钱呢。 啊，对，这里边还得有利润呢， 对吧？ 你说这是。哎， 我们冷静一下，别太激动了，好吧？我们先来40秒的广告， 好， 然后我们也消化消化你这些信息量。 好。

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预报。首先要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 好。 先说说北京。明天到周末呀，大部分时间呢北京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周四呢还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啊现在看有7到8级。受这个冷空气影响呢，明天到周末啊，北京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呢都有3到5度的降幅。最高气温呢从明天的31度将降到周日的26度。最低气温呢也从明天夜间的19度降到周日夜间的16度。总的来说吧，周四的大风天气对出行游玩了还是有不利的影响。请听众朋友们要注意防范。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的3到5天呢主要还是冷空气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造成降温等天气。另外呢很多地方还有这个降雨，对出行游玩呢也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呢，未来的几天啊，由于冷空气不断南下，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主要是黄河以南到长江的中下游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呢将有4到6级的偏北风，部分地区的阵风呢还可以达到7到8级。另外呢还有4到6度的降温。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呢还将发生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的3、5天啊，我国很多地方呢还有明显的降雨，主要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还有西南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下游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上述地区呢都有小雨或者小到中雨天气。那么在四川和重庆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雨或者是大到暴雨。总的来看吧，未来的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主要是受冷空气影响，有大风和降温，江南的局地呢还会有强对流，另外呢在多个地方啊还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对出行啊出游啊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出行出游的朋友啊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谢谢您黄工，非常感谢。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保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东五环观音堂桥由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大黄庄桥。同时东五环远通桥南由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方向，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 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由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科丰桥到丰北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南三环方向呢，刘家窑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车多拥堵，京沪高速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车多，流量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特别残酷的话题，就是关于网购的经历，尤其是在网上购买茶的时候，您呢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经验，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我们为了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做了一期试验，对吧？我们呢由嘉宾多杰和我们的小编呢，在网上啊真的是掏钱买了一块目前好评如潮的 白茶， 然后拿回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拆解开来，从它的形态到它的冲泡，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这个品鉴。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份品鉴的报告呢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的头条，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购买经历来和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到底这一块茶呀，从它采摘到它出厂，它会经过哪些程序，会经过哪些环节，而这些环节当中呢，关于成本的控制又是怎样的。那这一期节目一出呢，其实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您以后再在网上去购买的时候就会起到一个指导了， 是的， 对吧？来，我们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如果您想看今天的头条推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茶，您呢可以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876， 或者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回复白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篇推送文章。同时呢，在我们的文末，就是文章的末端，然后有一个小程序码，您直接识别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分享的白茶了。好啦， 当然今天分享的白茶跟你们那13.9块的那个比， 不可同日而语 啊，那两码事。那还是两码事。 是是，你看啊，就一提到说网购白茶，很多的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同感。你比如说王刚说了，从来不在网上买茶，只是相信咱们节目和咱们推荐的品牌，或者是去老字号买，只有老字号至少它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啊，那是肯定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他说不能自己分辨好坏呀，茶的这个茶界，你们茶界呀，这个水太深， 也不深就浑啊，这是这个、 一个道理嘛，这不是 啊，不两回事，这深可以清澈呀，对 ， 你还是很客观的， 那太客观了啊，主要是浑啊，是这样啊，你看在网上买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者说网购都有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不管什么平台啊，这个价格是很敏感的， 当然了， 嗯，这打动 你。你知道在网上买东西，人家第一拼的就是价格。 哎，对了对了，是吧？拼一个最低价嘛， 当然了， 或者全网最低价，或者怎么样？啊，这茶叶也是这样。那您比如说我做这个实验啊，这也是一个小实验吧。13.9块，我买了一饼，我个人掏钱买了一饼这个白茶饼，350克的饼，哪一年的茶呢？标2017年的茶，2018年压饼，人标的清楚着呢，标的清楚着呢。保质期人写的更好了，保质期写1万天，就写1万天、啊， 真精准，10001天都不成。 不行，就写10000天，一个14个0，就这么写的。我头一次见这么写啊， 嗯、 真的，我头一次见这么写。 说明是严谨的人 啊、嗯，是开眼啊，这个。那这个茶叶那我觉得很便宜了，坦白讲我认为啊非常的便宜了。 哎，我插一句， 嗯， 你没在网上再搜一下有没有比这个还便宜的？ 有，还有9.9块的， 也是同规格的吗？ 同规格差不多的。 天哪， 这还，我认为这规不规格的不要紧了吧，这就是250克也值啊，对吧？这不在于这个了，你听我往后说。很期待啊，很期待，没有2天这茶叶就给送来了，包邮了，确实包邮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13.9块包邮， 包邮了， 划算啊， 包邮了，而且一饼就包邮哦，不用再凑单哦，一饼就包邮。好，这茶叶我拿过来一看，咱们从各个角度说啊，您不想听我跟您说这茶叶吗？您可以看着咱们微信推送的文章，我给您聊着这事儿，我也聊着这事儿，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理的变化。拆开一看呢，什么包装呢？是个塑料袋，是一个塑料袋。什么塑料袋呢？还不是那带俩滴溜的那塑料袋，就是那个，咱们厨房有时候你吃点东西 哦，垃圾袋 啊，没那么惨 啊， 保鲜袋吧， 哦、 就类似于这意思，是个保鲜袋套着的，里边呢是有一个纸包，就是一个就正常的这个包茶饼的纸包着的一个茶饼， 包装挺好的呀， 还可以吧。包装不光好，还精美呢。印的更热闹了，啊，印的写的这个，就这一个饼上啊，我那个图都拍出来，你们可以看啊，有写的，比如说老白茶、高山、有机、古树、 哦，就是所有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流行词儿，那上全有， 全有。对对，那一饼上全有啊，非常好。 看看人家商家，你再看看你， 啊、是 差距。 是我得反思啊。我一看，哟，这很热闹啊。打开吧，打开之前呢，我留了个心眼，我闻了一下，隔着茶饼我就闻了一下。 哟，茉莉花茶的吗？ 啊，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味道，它也没有不好的味道啊。说有馊的、臭的，不是，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太大的味道。这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得客观的说。茶饼拆开一看，我就惊了。您可以配合我这文章看，我当时就惊了。说实话，我认为这个茶饼有些过于粗老了，这是说第一点。那我们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白茶呢按采摘时间的早晚分了三个级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 嗯， 刚才咱们讲咱们这个茶是白牡丹，那就是说卡在银针后边采。那怎么叫初采白牡丹呢？那就是说刚做完银针就做咱们今儿这款茶了，这叫初采白牡丹， 就是白牡丹里最早的， 做的比较早的，相对比较早的。那么这是说咱这茶，咱再看往后，它这不是寿眉吗？我买13.9块，这是寿眉，我觉得合理，是吧？你不能再买一牡丹饼啊，那就更够瞧的了。 再插一句 啊， 还是我说的，人这名字起得好， 怎么着？ 一卖就卖， 没听说过啊？对，就叫寿眉啊。这个打开一看，寿眉我们知道它什么特点呢？我在节目里原来讲过，有芽有叶，兼具茶梗，以叶为多，以芽为少，这是它一个基本特征。所以很多人说像大叶子，这很正常，对吧？看着像一捧叶子一样。 所以你看的没错啊。 对，我说，哎呦天哪，这一捧枯树叶子。 但这捧实在是太枯了，这是，实在是太枯了。 老寿眉吗？ 啊，太老了。老寿眉是年头的问题，不是这么个老法啊、 哦、 啊，不是采的老。 那人家不说自个儿是老茶吗？ 啊， 是2017年的吗？ 对呀、 啊，多老。 嗯，你听听，这是一码事吗？这确实在信息点上就有一个混乱。首先来讲，你看它是个寿眉饼，但如果按级别来算，它连寿眉都够不上，因为过于粗老了，就已经到了边角料的程度。这是说实话啊，就是没有基本的芽叶特征了。基本上看到，您看那图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再一看这个茶还有个颜色问题呢，干茶的颜色问题。那正经，比如说他讲17年的茶，18年压饼，那就是说只有一年，这就是个新茶吧，基本算是一年陈的。什么颜色呢？如果是寿眉的话，应该是墨绿色为主体， 间距有灰绿色，就是到头了。那这个茶呢，黑褐色的，是黑褐色的， 颜色比较重， 颜色比较重。那好像跟他讲的这2017年的茶饼呢又不符了，这就看一眼没喝，我连拆我都没拆，这两点存疑。我一想，这就别动茶刀了，我这茶刀挺干净的，我还是自己掰一块试试吧。我就拿手这么掰了一下这茶饼， 啦啦啦啦啦啦， 那就好了。正常的茶饼掰的时候应该是有沙沙的响声，或者说你来个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咱那舌头不行，它确实震动的比我快，但这个就是哗啦啦啦的这个响声应该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干燥度够。 嗯， 我这茶饼一掰可坏了， 散了， 散不掉， 粘手里了， 韧性十足。 天，那是麻将牌，那是、 没听说过。这个有韧劲儿，就带了回力了，你想有应力啊，这王辉。 天哪，你买那是一面包吧？ 还得是裂了。 您想，您这茶叶，我教您看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您拿起来一捏，它应该能够捏碎了，是一个基本特征。茶饼呢，也应该比较脆，比较碎，啊，脆是它特点。那这个茶饼啊，是个饼的，我这么一问它，就有点不对劲了。为什么呢？韧性太大了，两掰都没掰碎。没掰碎不是我手劲儿小，一定是因为含水量大。 哦，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您说您看我夸一抓这把茶叶，我都给捏成沫子了，那跟您手劲儿没关系，但是干，它够干就行。您那鲜叶子您谁试给它捏成沫子，那么大水分，那大力士也不行，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叶，就这个茶叶，咱姑且把它叫茶叶吧，我拿手这么一掰它，我说掰一块吧，理论上应该拿茶刀拆，我都没用茶刀，我说咱就这么便宜，咱就拿手试试吧，咱不心疼啊。我这一掰不对了，韧性太大，这个含水量过高。含水量过高什么问题？第一，它不适宜久存；第二个问题， 它压分量啊。 哎嘿嘿嘿，还是卖螃蟹的底子。这个，你有点这个特征，对，没错，是它压秤，它肯定是压秤。茶多少钱一斤？水多少钱一斤？我还是这句话，对吗？水论吨卖，那茶叶是论斤卖的。那您这里边这么大的含水量，这水可按茶叶卖的钱，是不是这道理？这不光是他，咱不也不光是说这件事儿，很多茶商都是这问题。当时这茶看着也能喝，含水量其实到 8% 甚至到 10% 了，但是也是脆脆的啊，基本上还可以，因为 10% 算比较干吧，但是离着真正的标准是有差距的。这茶第一个它压分量有 5% 是水啊， 嗯， 这 5% 的水分你想涨多少价钱，这跟绑螃蟹那绳子是一个道理的啊。其次来讲，它就是根本就没法后期保存。白茶讲一个越存越香，越存越好，对不对？今儿咱们这就是咱这茶2018年新茶，很多朋友说我存上，虽然我明年喝后年喝行不行，没问题，还会更好，但是这茶想存可存不住了。很多人说又买点茶饼咱们存的啊，过一年喝，听杜老师这节目说老有这事儿，不是，这茶不行，含水量过高。 嗯， 含水量过高 长毛了， 还真没毛，人这工艺做的高级呢，毛还真没，我里外看了没长毛。 那万一我们自个儿存上，可能 会真的会 改毛豆腐了。 再过一段时间，您比如本身您存茶就搁一密闭的环境，它只要温湿度合适的情况之下，那有没有可能发霉啊？是很有可能发霉的，对吧？那这茶叶我这么一掰，当然使劲掰，算是掰下来了。掰下来一块，我再一看，这就更坏了。 那到底怎么坏了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回来 听评书呢， 听他的笑话。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个打开之后怎么就坏了？ 打开之后啊， 打开之后又有惊喜， 有惊喜，有惊喜！ 恭喜您，您可以再免费得到一饼。 没听说过，我打开一看有馅儿 啊？ 什么意思呢？这茶呀、啊，我们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没有非茶类物质。我怎么那手那么壮呢？我这往出这么一掰这一下呢，哎，整滋出来一根儿。我判断呢是笤帚苗。 啊，真的吗？ 嗯，就是类似于这东西吧。 这肯定不是， 不是茶，它再粗老它不是茶。你别看刚才你们说这是枯树叶子，我还给人澄清一点，他用的这里边，就是他用的这13.9块一饼的这里边是茶叶，是什么茶咱就不好说了。比如说这茶叶很粗老，那肯定是夏天以后的了，盛夏以后的了。而且我跟您说，这茶叶都不用上手，机采就行，一割就下来，成本就下来了。 机采的， 机采可以机采， 都农业化现代化。 理论上你想，那如果真是比如白牡丹也好或者银针也好那么细，那能机采吗？都机采不了，那这就咔就下来了，直接就下来了。那么但是这个也不是，哪怕是茶汁它都不是，它是一个非茶类物质。后来啊，我再慢慢给你剧透，当我再慢慢把这饼都拆碎了的时候呢，这种物质就很多了。我最后照了一照片，那个推送上有， 就都是笤帚苗。 嗯，有笤帚苗，完了还有各种纤维吧，咱说多含蓄。 天哪 啊！ 要是9.9块那里头那笤帚苗得多多呀？ 反正得有，但是人不是为男人充分量，就是说他的卫生条件不保障，这是一点上。好，再拆吧，那我就往后就拿看拿茶刀一点点拆。 你真有耐心。 那我不为把这事儿说明白吗？确实每拆一下的时候都觉得很有韧性，咔哧咔哧咔哧，就这事儿啊，因为它这水分大，拆到中间一看还坏了，芯儿还是黑的， 流沙了。 没有，流沙是那包，这个芯儿是黑的，黑芯儿了，黑芯儿了。这黑芯儿怎么回事？咱一会儿再说啊。但是您还看我那图，我专门照一张照片，是很有点吓人啊，那照片看着，中间那芯儿锃黑锃黑的。就我跟您说啊。您找一白茶饼，说实话，您就找一白茶饼，你往上抹鞋油都不见得有我弄那么黑，非常黑，而油亮油亮的。 你美图了吗？ 没有，没动那图都。那这种图不能动啊，不能美图。 人那家店得恨死你们了。 但没点名，没点名啊，不能点名啊。咱接着说这事儿啊。好，这都过去了。那后边呢？当然说看完了以后，你发现极大的叶片和过为粗老的茶梗，甚至到了茶枝级别，都是有非常多的。我都把它一堆都挑出来了，就是您看得到啊，那叶片大的都半个手掌那么大都有，那就非常粗老了，那就都有蜡质感的叶层，那是不行的啊。再往后，那当然就是，我要准备开汤冲泡，这还本人得喝， 你还敢喝呢？ 哎呀， 正常 惊喜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咱们科学健身嘛，是不是？ 喝出了黑茶的味道， 哎，那真没有，我跟你说，你想象不到的味道， 复合味儿。 嗯，不是，我跟你说啊，是这么着，首先来讲呢，我一开汤。开汤按正常的冲泡，我找了一个就我们正常审评茶用的审评杯啊，用审评杯审评的。那泡出来颜色，一开汤出汤，出汤看颜色又不对。说是2017年的茶叶，2018年压饼，那茶叶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浅 啊，基本上不说黄绿色吧，那最说是一个正黄色或者明黄色，就到头了。它就是寿眉，它也不能那么深。那我们这茶叶什么颜色？橙红色的。茶汤是橙红色的，这个茶汤的颜色大概要多少年的白茶寿眉饼能泡出来呢？起码要5到7年，不然的话是出不来这个颜色。 那你赚了 啊。是不能这么想问题，同志，这东西倒霉啊。那个 买了一个老笤帚苗。 哎，对了，你看人家还悠着说了，人可能不是这数哈。我再看吧，接着往后，那这个闻了闻有没有异味啊，刺鼻的味道。你比如说有一些茶叶它可能甚至有化学的成分，那有刺鼻的味道，这没有，一点刺鼻的味道都没有。说那这什么味儿啊，我告诉你，没味儿，没有任何味道，是水味儿的 啊， 闻着是水味儿的。 茶叶 茶汤 的水都没有味儿吗？ 茶汤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味道，是水味儿的。这不想不到吧，没，你觉得是一个很刺激的味道，也没有，它不是刺激味道。但是白茶很淡，但是喝过白茶朋友都知道，任何的白茶泡出来它都会带香，它应该说任何的茶汤都会带一种自然的香。 而且它的颜色那么深的话，其实它应该有味道。 哎，那是肯定的，它起码我们说哪怕得有一个枣皮香， 对 啊，是吧？那这也没有，什么味儿都没有，基本上是能够感受到是水的味道，水气啊那个味道。喝一下吧，我就真喝了。 等一会儿，喝完之后它怎么着了？ 大家都特别关心，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来吧，那一口下去之后呢？ 哎，很美妙，很美妙。什么味道呢？我觉得会苦涩，这是我的感觉，会苦涩。没有，真的没有，味道非常的寡淡，没有真正茶汤应有的饱满度和粘稠感，这两点一个它都不具备，没有饱满度，没有粘稠感，甜感也明显的不足，明显的不足。什么感觉呢？两舌两侧啊，多少有点涩，我还把这口给咽了，你知道吗？我是咽了一口啊，瞧你乐的，这个咽了一口呢，我为什么呢？你不咽下去，你感觉不到这个喉咙的感觉。咱们喝茶还讲个喉韵呢，啊，你是喉韵还是锁喉？这是两码事啊。 锁喉， 锁喉怎么了？锁喉就是 那不是一招式吗？ 哎，嗓子有点紧，对，有点像人卡你脖子的感觉，就是说嗓子有点紧，嗓子有点发紧，说这咱北京话说发皱， 对 啊，有点发皱，有没有这感觉？有，有这个感觉。除此之外，茶汤应有的感觉没有。咽下去以后，你再等一会儿，等什么呢？等回甘。那茶叶得有回甘吧？啊，或浓或淡的回甘，那跟茶叶的品种不一样，和制作方式也有关系啊。不是说都要强烈回甘，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茶呢，那就丝毫没有，跟喝水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嗯， 水气非常的足。 这个不重要。 嗯， 这两天有什么副作用吗？ 还可以，就是通畅啊，这是。 你喝了几杯 啊？就喝了一口。你还希望喝几杯啊？喝一口够瞧的了，是那么个意思啊。 哎呀，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相信网购，或者轻易的相信任何人说的哎呦我们这个超便宜的。有的时候啊，确实性价比很重要，但是性价比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 那一定 我们还是跟大家说点更高兴的事儿吧。 是的， 好吧。 希望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一定要踊跃起来，不能像昨天那样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昨天一样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呢，当您听到我们说完了这个信息之后，您就把您的电话包括前面一定要写上大闸蟹，标准的您自己的电话啊发上来，我们要从中选取一位，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对， 接下来我们要发奖了。 是， 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是52886111 52886111。我们这是免费送的， 是 免费送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就赶紧拿出手机，您先要找到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大闸蟹三个字，再加上您自己的正确的电话号码，希望您能够中奖。 对，中上奖，然后呢拿着大闸蟹咱们一起分享，好吧。 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时间18:04，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继续把贯口那也说了。 哪个呀？ 怎么收看视频直播呀？ 哦，对，能看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一个是北京时间的 APP、啊，那您就跟我妈是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们老太太就看北京时间的 APP。 哎，好，特别 好啊。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上北京广播网啊， 嗯， 啊，也是可以看的啊，正在直播。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网购茶的事情。那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网购的经验哈，在网上呢购买的这些茶到底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同时呢，我们今天啊也为大家做了一篇文章的推送。那我们呢也是按照大家的要求，从网上呢花13.9元的巨资买了一块呢2017年的白茶，在2018年压成的茶饼，规格呢是350克。而且是一饼就包邮。那么这个茶拿到手之后究竟怎么样？口感如何？手感如何？它的性价比如何？那说回到了买茶，究竟茶叶从采摘到出厂到您的手中都需要经历哪些过程？这些过程以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它的成本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当然，如果任何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回复白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文章推送了。 我们在上节的时候呢，多宝宝已经从头到尾很详尽的，画面感极强的，把自己从买到拆到闻 到喝， 对，这个过程都已经说了， 哎， 包括自己的这个亲身的感受。您好了，那 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实际的问题了。 是的， 那个黑色的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做旧以后的痕迹， 就中间那个黑色很黑的物质，对吗？ 对，就是它这个茶的问题是出现这么几个问题。其一，那过度宣传，这咱就不说了，或者叫名实不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原料级别过于粗了。 嗯 啊，过于粗了，那已经到了完全都是它那个叶子呀，是蜡质感的叶子，就是已经到了不能用的阶段。而且我告诉您，那也都不是当年叶子。这茶呀，您看，您可以喝古树茶，说这茶哟好上千年了，跟我们说不上千年，几百年的茶树有没有啊？是有的，但是您别忘了，您其实喝那茶叶都一岁，什么意思？都是当年冒的新芽。 对，就是这棵树年纪太大。 哎，对了对了， 茶叶是 到底是当年萌发的新芽给您采摘下来制作的，这是咱们制茶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用隔年甚至是隔几年的叶子，因为我们知道茶树是四季常青种，你不采的时候上面也挂着叶子呢，都是绿叶大叶，干嘛用的？光合作用用的呗，就是人家本身要维持整个机体运转的，这个在植物角度来讲，那这个叶子能不能采来做茶叶？它也是茶叶，它不可以采来做茶叶，必须是当年的。那就是寿眉，到寿眉这个级别了，它也是初春再转到大概春末夏初的时候来做这个茶叶，还是当年的茶叶。那这个里边显然不都是，这个里边显然它因为机采的过程有这种混采进去，这就不一定有什么了。它当然都是茶树上的下来的东西。 那笤帚苗哪来的呀？ 就是人家压饼的时候环境差一点， 哦，飞进来的， 反正就是人得扫嘛。哎，这波，哎，扫进去了。 对，这波归你了啊！你来弄，那波归你。 哎，是是是， 反正比较多。 但是他不说他是古树茶吗？古树茶会不会它粗老一点呢？ 那不会啊，不古树不古树，不体现在粗老不粗老。谁古树茶长出来嫩芽嫩叶，它也倍儿嫩啊，它也是倍儿嫩。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原材料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最严重，那就是说它有做旧的痕迹。 嗯， 刚才我讲过了，汤色不对，干茶的颜色也不对。都不符合他所标识2017年茶2018年压饼的这个过程。是，那总不能说13.9元还买了一老白茶吧， 你值啊。 啊，但是你都放光了，你 会过日子吗？ 是是是，这个不可能的情况下，那你看它的汤色，它的干茶颜色都很存疑。那我们再撬开它一看，咱中心还烧心了。 嗯， 是烧心了，其实就是加温加压，加温加湿了， 就是做大发了 啊，过火了吧，好像是。哎，对对对对。 哎，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以目前市场上的这些情况来看，一个350克的茶饼 寿眉，而且是2017年采，2018年压饼的话，大概的价格要在多少比较合适？ 啊，不便宜，说实话是不便宜。当然我不能说给您多好的一个指导价格啊，但是您看2017年采，2018年茶，2017、2018这都是茶性很贵的时候，即使是寿眉也不是很便宜的。即使是这样的情况，这一饼如果没有100多呀，是下不来的。 嗯， 这是一个最基本，100多，嗯，可能还是140吧，差不多。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了，这100多究竟都是从哪些环节体现出来的？你总得有个数吧，对吧？ 它是这样，这个茶呀，首先来讲，刚才绕回到刚才咱说这话题，就是13.9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它违背了基本商业规律。它也不是商业规律，它违背了自然规律，基本上就那赔本赚吆喝有个限度，是有个限度。 对呀，只有双十一的时候才会有嘛。 嗯，它不挨着，它这个它比如说人家赔本赚吆喝，人总有阴尾吧。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啊，我们不拿茶叶比方，有些日化产品啊，还有一些食品类啊，都有这个。比如说降效、降价、促销。促销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您看越是大品牌，它越有这种情况，就日常用品里边 因为过季了嘛， 啊不是 走量 打窝子嘛， 啊、对，钓鱼来了、嗯，这个走量，还有什么呢？我们说它是一种品牌的推广吧， 嗯， 因为我那品牌值钱，你们都接受了这个的话，我这品牌大伙儿都熟悉了，这多好，对不对？有时候我看我们母亲买那个椅子，就香皂啊，就那个洗衣服的香皂啊。还真便宜，那一大捆不多钱，他也是偶尔就会降价呀、啊、或促销啊。他为了，如果牌子值钱，我是个名牌产品，那还是有推广价值。 它量大。 对了，它量大有推广价值，而且最终人家算大账，这钱还能回归到他的产品，他的这个品牌附加值上。那这种它不存在这问题啊，它没有品牌。那他你说这可能吗？这排除了不可能，那就剩下过于的低廉价格。但这茶青怎么来的不一定，有可能，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尾货，它扫回来，这批可能变了质了、坏了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种情况，啊，再有呢，就是通过走量，再带动它的这个，它这个叫网店吧的其他的销售， 嗯 嗯，它再带点别的， 哦，他们家不止卖这一款啊， 好多款啊，那不能一开一个店就卖一款茶叶 哦， 哎，你能理解吗？ 其他的也便宜吗？ 不贵，反正都不贵。 花茶多少钱？ 嗯，不告诉你，我怕你。 你告诉他，你让他买完之后，他也做一篇这样的文章。 啊、他说好喝可怎么办呀？他很容易是 这 样。 这倒是有可能。 对对，那不行啊，那不行。所以说，他不符合基本规律。我跟你讲买茶的道理啊，我告诉你结论，特简单，贵的一定不一定是好的。就贵的，说我们这茶多少钱一斤？四位数的、五位数一斤的，是不是好茶呀？不一定，两码事。但是便宜的，尤其是过分便宜的，它一定存疑。一定存疑，尤其是像白茶，现在竞争的这么白热化，市场几乎透明。那做白茶很多了，不又不是前两年说不懂白茶的时候，这两年大伙儿对白茶都很熟悉。就拿咱们听众朋友来说，多少人对白茶熟悉，半个专家了都， 对， 老听节目了。 那我们一会儿能不能这么着，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茶从采摘到您的手里、 啊、 它都有哪些环节， 可以 以目前市场来看各个环节大概的成本在多少，比如说人工现在多少钱，就你了解的对吧，人采茶那姑娘多少钱一小时啊，或者制茶那工人多少钱一小时啊，然后呢包括茶青多少钱一斤，这都是有据可查的，然后我们再来推演一下这事儿。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知道夏明哥去干嘛了，夏明哥去一号线。 别乱说，别乱说、嗯、 来我们继续啊， 来来来、嗯、咱们 说一下这个流程， 对、笼统的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从采摘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手中， 咱们也不用说啊，你看采摘吧，大概人头一人十块吧，这咱们不用这么细， 算个大账， 哎，算个大账，就是哪些方面都是需要一些成本就行了。 茶区跟茶区不一样啊，以白茶来说呢，白茶很大一部分它的合作模式是怎么样的呢，是制作方和茶园啊， 嗯， 都是一家 啊，不是说制作方专门去那边收货吗？ 不不不，它不完全一样，有的是一种完全密集型的种植啊，它很大一批，有的茶叶是这样的，有的不是，有的这个茶园啊，因为它山地啊，自然条件好啊，它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你不可能像咱们说，咱这个。咱在河北种粮食一马平川，不是这道理、 嗯、 那它这种多丘陵地带很多，这个山头比如说是花花家的、 嗯、 这个山头是明明家的、 嗯、 它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去跟这个去合作呢，就跟这个茶农吧，就是说那就是要收购他的茶青， 嗯， 你比如花花这个人是吧，为人忠正、嗯、啊，完了这个茶呢种的好，而且呢干净，咱就说干净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天，就是湿用啊，啊、那就是说管控都很好，那就很有可能和某个制茶的厂家达成一个叫定点合作， 长期合作。 对了，这样的对茶农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茶农就不用投资设备了。 哦，对对对， 不用投资厂房设备，不用管后期的销售。 对，我就踏实干我自己会的这事儿。 对，我就种茶，还干嘛呢？ 采 、 嗯， 所以它的采工是含在它茶青里边的。所以在福鼎有个镇叫点头镇，点头镇叫福鼎白茶茶青交易市场，不是成品茶交易市场，叫茶青交易市场。每天大概有两到三轮，早上五六点就一轮，就五六点就一轮，那是太阳出来前采的这轮，下来以后中午过来还有一轮，到午后就晚饭前还有一轮，三轮茶青。一般都是三轮茶青， 哎，那是不是晚饭前那轮最便宜？ 啊，相对便宜，相对是便宜， 跟我们买菜是一个道理。 嗯，拍着，在对，这茶青来了以后呢，这个来两大溜的这个茶农啊，都挑着担子，每个人两担子、三担子这么上来卖，啊，卖这个茶青。那这个就是说，那些人呢，可能没有跟某一个厂家合作，他就到茶青市场来卖。那有的人就来买这个茶青，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说茶青多少钱一斤？跟股市似的，随行就是、 哦、 每天都不一样， 嗯， 甚至早中晚还不一样。那说这行情谁定的？这就叫商业，这没有谁定。 对，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快速在这里边就达成了一共识。你说这谁也别跟谁商量， 不，那里头不会有带头大哥嘛？ 那不 会，就比如说，好，小熊是那个他们家园子最大的，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黑市不是鬼市的时候，大家先看带头大哥，小熊说，嗯。先按10块钱卖吧， 嗯， 大家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不至于，一般不会，因为它有个差别。你比如有的人说我这个是高山采的、 哦、 你比如有的人说了我这个是坑涧底下采的，也有人说我们家这茶树年龄大了，这有点老树的性质，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是不是自己看，这个也有意思，有机会您去逛逛那茶青市场， 就是买的人也得是个懂行， 那多明白，那肯定要懂行啊。比如说打比方说啊，这就是简单说，比如您干点10块钱一斤吧，行价10块钱一斤茶青，那这位呢就要卖14。 你为什么多4块呀？ 对呀、啊，那他可能茶树品种的问题啊，可能是种植环境的问题，各种问题吧，他就要卖14一斤。你懂行的，你买这个，你要说就图便宜，有便宜的。这人啊，我跟你说，这卖茶青的也都坏着呢， 嗯， 也都坏着呢。你比如说，我跟你 不是也都是有 啊，就都这个坏呀、啊，要打引号，有意思的坏、 啊， 怎么坏、 啊？ 你比如说，一看花花去了， 人那叫有头脑， 哎，有头脑，不，你听的就不是头脑的，你这花花一去一看就像一游客，也去一看就像一游客，啊，去了还撇着嘴问，这茶青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一斤？一看你就不对路，而且你这块也不会讲当地话啊。 对，我还得跟那儿包邮吗？ 这你猜这个时候他会开多少钱一斤？ 50。 如果正常是10，打比方说就拿10块好计算，10块钱一斤的话，花花去问了，一看就是游客，他开多少钱一斤？ 翻倍吗？ 肯定50，差不多40-50，因为他还得给你划价的那个什么呢？ 哦，有道理。 不对，不对。 他开5块钱一天。 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做的呀。 他就欺负你，他知道你不懂行，你准得往下看。 哦， 他这就是他欺负你啊。 不是，他本来卖10块钱一斤。 不是，你比如，但你怎么知道他10块钱一斤呢？你怎么知道这行价到底应该值多少？我说10块钱是一个假数啊，有可能是48，有可能是53，对吗？人家就照30块钱开，明显比这价钱低。你能买吗？你要懂的人马上就会买，但是凡是看热闹的，他一定还会说便宜点。你这就是一个正常买东西人的心理嘛。 对， 那旁边人就都笑了，那就知道你起哄的嘛。人都已经这么便宜了，你还能便宜点？那谁外行？你外行。你再讲价，你就是外行。那这一溜没有人卖你，多少钱都不卖你。你看看行，买不卖你，你不内行啊。所以说你进去以后别烂文件，也有这道理。人家你想，人家老干家这么多年在这干生意，人谁是干这，谁不是干这，就抄手这拿茶青这个姿态，他就不一样，就跟说端盘不一样一样， 他 肯定不一样。 卖我 啊？ 不可能吧？ 肯定也不卖你。真的真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就拿咱们打岔嘛。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要是马上就买，对吧？那算是他看走眼了。但是他看不走眼，因为他就在这茶金交易市场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能看走眼了呢？您这姿态没跟您说吗？就您下手抄这茶青，您是这么抄，是这么抄，还是这么抄？一下手就外行， 这个也能看出来， 都不一样。您把这青碰了怎么办呀？你这下手不对，那这青一碰就改红茶了，回头。 对对 对, 对 不 对, 对， 那就是说那全方位的外行，那就是明显的不言而喻的，不用张嘴就是。 好好，这是一部分，来继续往下。 好，继续往下。那这茶青那有个损耗问题，就是说几斤茶做一斤干茶呢？4斤半，一般都是4斤半茶做一斤干茶，这是个数学题了。如果这茶青在高峰时候，比如说啊，这都是比举例啊，因为高峰时候卖100多一斤的也有，100多的，现在有卖200多一斤的茶青。 哦， 不对，高峰时候300都有，我见过300的茶青，300茶青4斤半，这成本下来多少啊？ 1200啊。 1200是4斤，再来个半斤，对不对？ 再加150。 哎，对不对？就将近1400块钱的成本。这是茶青成本，没有机器损耗，没有人工成本，没有后期。它这两这完事说完还有什么？你后期还得干燥呢， 对， 就还得摊杯。 嗯， 茶叶的制作是一个失水的过程，您买的时候是把水也买回去了，这就是基本逻辑吧？那您得把这水做出去，那蒸发那部分不就是？这有点像，鲜牛肉和牛肉干的区别，啊，就或者说像鲜鲍鱼和鲍鱼干的区别。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边它是失水的部分也全部要计算在成本范围之内。为什么我讲白茶的时候跟您讲很多人不愿意做足干呀、啊、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炭焙啊？两个问题，炭焙就可以比较干燥，但比较干燥蒸发的那是成本， 嗯， 对吧？那3%也是成本，您这东西要是卖1000块钱一斤，3%是多少钱呀、啊、 对 对不 对, 对， 那量一大一跑量，人家都是几吨几吨的量，那是多少钱？您算这账都算得出来。再有就是炭焙，要再用炭焙，这又是增加成本，费人工吧， 对， 还得重新起炭吧， 对， 又有一个新的场地吧。而且这里边是不是有做坏的可能性啊？任何多加一道工艺都有一个做坏的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个炭着得过大了，这手艺没掌握好，那就可能串烟了，串烟这个白茶里边有股烟味，这不好喝，这连原来那价钱还卖不着了，都有可能性，那这又是成本。所以您看，我给您随便就粗略的讲啊，咱不能算这经济账，粗略的讲，它成本是多方位的，它成本是多方位的。所以说想做考究一点，咱们有句话说，咱得不计工本，它确实有工本，任何一个事儿都有工本。 嗯 嗯。哎，那我们一会儿就这么着吧，接着这话刚好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 好啊、 关于白茶的、 嗯、好 吧？ 好啊好啊好 啊。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抓紧时间哈，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到底怎么去分辨白茶的好或坏，还有呢，像好的再说说能不能推荐一些可靠的白茶的品牌。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像我们这位00的朋友说，白茶到底怎么区别好坏啊？ 是，那他不能光看，最好还得喝。一个一个说吧，首先说颜色要正常。您看，就我刚才给您讲的东西，您反向一推就是了。第一个，干柴颜色得正常，什么模样得什么色儿，这是一基本特征。就是说，它是一年茶就得一年茶的色儿，那就应该有一些鲜绿色，是吧？那代毫产生一种银灰色，这很正常。比如说白毫银针，远望就成一种银灰色的感觉，这很正常。那你比如说白牡丹呢就是灰绿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银毫。那说寿眉没有毫了，没有毫衬什么颜色？墨绿色就可以了，这是新茶基本有的颜色。就跟我买这13.9块这似的，新茶出了老茶色了，这有可能吗？这不可能，这它就做作了。好，反过来讲，老茶的颜色也不能过深，不能过深。我在节目里多次讲过，说这茶的黑不溜秋这是老茶，那不是，那茶掉井里了，那是它不能颜色那么深，它要有自然的过渡色，证明它是在自然的条件下转化的，它反而会有一个斑驳的颜色。有很多像五色茶、七色茶，还真有这种感觉，它颜色是渐变过渡的。有的部分是黄绿色，有的部分是灰绿色，有的部分是红褐色，它都有可能。那颜色问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20秒回答一个问题啊，然后是这个有梦的兔子说，那有的时候一些购物的那个节目上买的白茶靠谱吗？ 那我哪知道靠谱不靠谱？你要这你又给我出难题，我还再买回购物那白茶，他们这都有销路了啊！等会儿你告诉我哪购物，我又买一个。 我们这样，还有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会放在最后一个时段来集中解答。如果大家有关于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吃喝玩乐大搜索，等待着您的参与。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一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一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与享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与您相约罗森 Costa， 持 DO 卡在罗森消费随机立减最高18元，在 Costa 消费满30立减10元，各种清凉饮料、咖啡优惠等你来。详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聊微信，你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你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你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不拨全免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链接办理。 11长假不远行，家门口看大明星。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半决赛票免费送了，13位大满贯冠军都来了，还等什么？赶紧上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官方微信回复"中网"报名吧，邀朋友一起报名达标，还可享受双人赛票升级。

打起精神来啊，还差最后一集。 精神是精神，就是饿。 哎，真的就是一到这个点儿吧，你就不由自主的，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解答大家刚刚在三个时段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问题之前，先说一句啊，因为由这个13.9块的这个茶呀，他不是说里头有个调助苗的事儿吗？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我叫了一个外卖 啊，也有调助苗吗？ 哎呀，调助苗就好了， 头发 也还行， 石子儿崩牙了。 你瞅我这倒霉不倒霉的，我就跟你说，我买的某知名连锁品牌的麻辣烫，我叫外卖特别小心，我还有点这个小心思在里面，就是属于单家店没有名气的，我不太点外卖。 明白。 因为怕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一般来说呢，在点外卖的时候都会点一些连锁企业的。那我那天呢就点了他们家的麻辣烫，结果送过来之后开开盖，哎呦香啊，好吃啊，一口下去味道不错，加第二筷子的时候，哎，怎么捞出来一什么呀？我以为是竹笋里头那个粗老的部分呢，所以我就夹出来就放那，放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不对呀， 响声不对， 这笋粗了点啊，再一看是半截一次性筷子。 哦，加量不加， 加量不加价。 对， 然后我就给他拍了，给商家拍了，然后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现在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人理我。所以那笤帚苗对吧？比起我这半截筷子， 他是这样，他是这么回事儿，他那个筷子不好压进去。要许好压你就压进去， 我们就别解释这事儿了 啊。 这个取证也很难 啊，是的， 人说你后加的，你也没有证据。 我这爱好也奇怪了点， 是是是 是。 来，我们接着说吧啊。所以我就想说，这事儿不光茶里头，外卖餐饮也一样， 也会有 是的啊。来，咱们回答问题了啊。格云啊，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上某论坛，哇、哦，那上头有好多那个。购茶的一些链接，然后先有小妹主动跟你说，哥加个好友呗，好，加一好友，然后隔三差五跟你就聊两句，哥干嘛呢，哥吃了吗， 在吗， 对，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了，哎，送点小礼物呗，比如说快过中秋了啊，快过清明了，送点小礼物呗，非要送你几块老家古法制作的月饼，然后你想，哎呀，人小姑娘送就送呗，然后就收到月饼没多久，哎呀，人家那小姑娘就开始了， 哥，我心情不好， 是说家里做生意被骗了，家里有老人生病了啊，急需一笔钱，当然了也不是说让你给钱啊，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茶叶的，工艺考究，质量上乘，绝无仅有，童叟无欺，然后再一问多少钱啊，可以啊，帮助你们家生意挣点钱呗，被告知3000一斤，然后你都抹不开面子，说那行吧，来一斤，对方说别一斤了，我满满都是诚意，来两斤吧，所以就一买，哇、哦、天哪，18000的，说反正收到货一喝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 所以啊，哥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就 别轻易瞎搭茬。 对呀，没事跟人加什么好友啊，你认识人家吗？ 是， 第一啊，对面这位呢 是不是妹都不好说啊， 哎，第二呢岁数可能比你还大呢，这都不一定的事儿啊。 好吧， 哎，来稳当当的说了，多宝宝牛蒡茶喝的时候有什么禁忌吗？这应该代茶饮吧， 代茶饮打那个日本兴过来的啊，日本那些年好弄那个牛蒡茶，就是长得呀 就跟牛蒡骨很像吗？ 不是，牛蒡茶跟山药似的， 对、 哦、 特别像山， 就棍儿状的， 哎，对了、哦、就是你不说我第一回去日本我露怯，我以为是山药呢，就是那么个，也当然也它也是保健作用吧，就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禁忌，因为它也能吃，它也你直接在超市买有卖的，可以吃， 有时候天妇罗里炸的 啊，炸的 就是那个、 或者配上什么的、哦、它所以你想它这种东西呢，它药食同源来讲，它得偏这食这边来算，它不偏那药那边算，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当然它就我一直说这问题，代茶饮可以喝，但是它没有茶独特的口感、 嗯、 哎，这两码事啊。 翱翔在天空啊发了两张图片，广告的时候呢我让多宝宝看了，他说这茶怎么样啊， 那绿茶嘛，绿茶，而且这应该是四川绿茶的一种，是吧？您看它的采摘级别呢，不算特别的细嫩，但是这种茶呢，如果价格不高的情况之下，喝一喝，应该我认为还比那高档绿茶好啊。但是看您的颜色呢，这应该是当年新茶吧？我没看错的话，或者要不就是你保存的很好，反正颜色比较翠绿，看起来有比较诱人的地方，比咱直播间外边那强多了。 说我呢？ 直播间不是你那个。这个把角这儿有一点 吃白菜 你别说那不好 我天天都喝那个的 老龙井好着呢，真是。 你这个只要是对吧，饶来的就没问题。天目山的白茶怎么样啊？ 天目山的白茶还可以啊，它也是绿茶的品种之一。首先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白茶是两回事。白茶讲了工艺特征，再给您说一下，不炒不揉是基本特征，不下锅里炒，也不用拿手搓，这就叫不炒不揉。那您说天目湖白茶呢，是因为它比较细嫩，整个的茶叶呢呈现一种黄绿色的状态，很细嫩很细嫩的感觉。像什么感觉啊？您见没见过那嫩的芹菜啊？芹菜是绿色的，嫩芹菜是黄绿色的，道理差不多。 哎，我插一句， 哎， 芹菜你喜欢吃吗？ 行， 我也喜欢。 哎，特别好。就是人说啊，多吃芹菜对心脑血管是有帮助的， 降血压嘛。 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功效特别好，真的就是可以拿它冲水或者拿它煮水，你知道煮水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吗？减肥的，真的真的真的。 它粗纤维呗。 对啊。 那你不得喝上好几吨芹菜才管用啊？ 不，就是常态嘛，常态，真的，就是因为人说嘛，食疗也是一个方向嘛，就吃这些粗纤维的，拿它喝水，真的减肥。 现在好多那个餐厅你去就会发现，他们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水，有芹菜和荸荠。放到一起煮的水，芹菜和甘蔗放到一起煮的水，就各式各样的全都有，然后你一喝就觉得哎呦特别健康。 对， 但是就真得天天喝，常喝才成， 就是常态。 这芹菜的水那就是我们家焯完芹菜，我们把芹菜吃了，您把水喝了，是这意思吗？ 哎，还有我跟你说，说到这儿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我们家现在经常喝的煮玉米的时候那个玉米须子，就你可以跟卖玉米的人多要点，现在玉米掰得忒干净了不好，你让他给你多点玉米须子回家呢煮水喝，那个水啊它其实对身体真的也好。 水是不少喝， 而且挺甜的呢。 甜 对。来，我再说一下饶一下天目湖的事儿。因为这季节了特别舒服，推荐大家去天目湖。我在天目湖喝的那白茶，当时还跟多宝宝说来着哈，我才知道那是原来是绿茶。我想推荐的是，大家要去天目湖的话，真的可以住在天目湖宾馆，因为天目湖宾馆可以吃到最正宗的 大闸蟹、小龙虾， 还有天目湖的大鱼头。 哇， 因为创造这道菜的那位大师就在天目湖宾馆，所以你会发现去天目湖宾馆之后，人每个人都会点那个天目湖的那个大鱼头，真的鲜，尤其那大沙包上来之后，然后那个汤奶白色的，大家一看那个奶白色就纯熬出来的，那个肉质之嫩，而且那个鱼唇非常好吃，胶原蛋白质很浓，最关键的是在喝的时候盛上一碗出来，放点胡椒粉，再撒上点小香芹或者撒上点小香菜，那个鲜爽香的味道特别棒。 快说，多姐，饿不饿？ 饿。我都把头扭过去了，你没看见？ 然后 不忍目睹。 天目湖宾馆一出来，步行大约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那个天目湖景区了，所以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是推荐大家，如果带老人孩子的话，可以走这趟线。 好好好，擎天柱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说网上买的猴魁，今年的65块钱100克哟，感觉还行吧。个人觉得呀，茶叶只有猴魁的那个就这个茶叶看着还行，就这个冲出来的水啊，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味道也淡。猴魁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要我看啊，正常猴魁那就是一个看胜过于喝的东西，感官上有刺激感。你看我出门啊，到比如说港澳台、新马泰，跟我们的同行去交流，我很喜欢带一点猴魁，他们呢也很需要教学上用。因为它就比较吸引人嘛，看起来。但你说这滋味怎么样呢？我看呢还不如别的绿茶，所以我喝猴魁我一般不喝这，我喝那丑猴魁。 什么叫丑猴魁 啊？那年在咱们节目专门做过一批给大伙儿分享过，今年没做，还有朋友问来着呢。 就拿猴魁的这个树种，但是工艺不做理条，不理成这种一棍儿一棍儿的条， 嗯， 非常好 看点。 哎，对了，好像看着没有那么大卖相，但是滋味味道都非常好。 嗯， 哦， 今年没做， 抓紧时间做一次。 哎，明年做。 爱新觉罗说了，说我在某多多用99块钱买了750克的信阳毛巾，哎，比你那贵多了。 多少钱？ 99， 750克 啊！商家承诺， 他比我还重多了。 他说我冲泡过五回，就冲泡就是一泡茶冲 五 回， 啊，啊， 哎，就没味儿，不行。所以你看大家哈，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那是， 嗯， 虽然说他这个也不太靠谱吧， 99.5斤也够瞧的 啊！ 对，你琢磨琢磨 啊，是， 哦，对，你这是350克 啊，99.5斤， 那你们俩差不多 啊， 嗯，人家也泡五锅呢， 是是是。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继续，徐一鸣问了，说新白茶适合现在喝吗？ 可以，没有问题。它白茶就是叫可新饮也可陈放，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这句话，新老各有特征，当年的茶当年喝它就没问题。而且说实话，不管什么茶，新茶永远喝的是主流，黑茶除外。 既然我们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了嘛， 嗯， 对吧？花花说了，人七月就问了，13.9块的白茶确实离谱的很，但139一饼的茶会不会好一些呢？我买过，成色确实和这不一样。说这个，希望多老师以后也能试着喝一次139一饼呢。 哎，好嘞，你看我这挑费可上来了啊！13.9块一饼的这个我能承受，139一饼我得找地儿给报销去。 花花呀， 真是的， 咱们几个也拼个团， 咱们几个拼一下。我相信刚才那位多多的那个啊，99不是750克吗？咱们一拼，66。 人家拼过了是那钱， 哦，是拼过 啊，拼过了是那钱， 哦。 但是您是这样啊，您说139靠谱不靠谱啊？这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不能拿以价钱来论了，因为它比如说139，它比你13.9看着就合理一点了。 嗯嗯， 这个我们就还是要从茶仓的角度去考虑了。 嗯， 其实13.9那个，说实话，不喝也知道不太靠谱。我喝是为了有说服力一点，因为我们还是这句话的，你要合理，任何一件事情，什么行业，它都得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您如果说是不是道理，您又说这问题，走大街上一大哥怀揣一瓶子过来跟您说元青花15块，您来一个吧，反正你们俩有点问题的。 那我就跟他说，哪有富裕的吗？不是有俩 还有一车啊。 人生苦短还逗呢，13.9的老白茶居然没了，没买着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13.9的， 这个乱呢， 啊， 今天这是 啊，那个你看我们的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善良，我觉得听众朋友太可爱了， 嗯， 大家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心情好过的。王策说了， 嗯， 别说吃出筷子，吃出蟑螂都没人理我。 因为很难取证啊，我只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比如说小熊开一餐厅，当然咱是说题外话，比如小熊开一餐厅，然后他在餐厅里头，那小餐厅嘛，安了几个无死角的监视器啊，然后我去那儿吃饭去了，我没带钱啊，我又不能赊着在吃的同时从头发上弄把头发放碗里了， 你还不如赊着呢，你 我就说 什么行为， 哎，关键他弄一把，你听， 啊，对，我说你看 掉头发， 对，但是这好取证啊，我看监控呗 啊，对， 一看监控我做了这样哈不太那什么的事儿， 嗯， 那就好逮了。但是你说您买了这些快递的这些啊， 对对对， 回到家您说你就很难取证， 是没错啊，嗯。然后那天我看到一朋友还说呢，说他叫了一外卖，你知道吗， 嗯， 送回家之后明明叫的是花花家的外卖，结果呢， 嗯， 用的是多宝宝家的袋子给他装的， 嗯， 一看里头那饭盒空了半份，你知道吗， 火。 来看一下这个谚语说了，说沏了一天的茶到了下班时间能喝了吗？ 沏了一天的茶到下班时间，如果您反复在沏，反复在冲，反复在加热水，当然它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讲那个不要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泡了一整天这没动啊，这茶也不热了，也温凉不涨了，那是不是凉茶也谈不到这程度，尤其咱们在办公室啊，要是大办公室，你想那么多人 它环境比较杂，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这说实话啊，所以您得明白这道理。 嗯嗯，CC 说，哎，上次我买了泰米一茶，哎，为什么和以往喝过的春白茶好像味道不太一样了呢？ 是跟春白茶味道本身它就不一样。 哦，那你给宝宝解释一下 啊。我给宝宝解释一下啊，是这样，泰米一茶是由白茶的土茶品种制作的，那茶树是土茶品种，做法也是个土做法。正常在福鼎当地喝茶的做法的话，不是像今天咱们喝银针、牡丹跟寿眉这样的，它做的时候它要经过一道揉的工艺，让茶汤变润变厚。当然问题就在于就没那么好看了，但是呢喝起来很有滋味，而且也比较的耐泡，所以这个茶其实是个土茶的树种。一个特色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就是不是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的树了，这是当地土茶树的品种少。第二点来讲呢，做呢你还别笑话，这是个农家做法，但是农家做法有农家做法的趣味，它的口感风味它就是跟一般的春白茶不一样，汤会更重，果香会更明显，口感会更润一点。嗯， 一说这土办法我又想起来了， 嗯， 我一朋友就他们说出去农家乐吃饭，然后去吃饭以后说我媳妇儿那天爱心泛滥啊，我说什么意思，说那边特流行吃那个铁锅炖大鹅， 我都大概能猜到方位在哪 是吧。然后人说这得打电话提前订，因为提前订人家才能现弄现给你弄，然后弄一大锅里还能贴饼子什么呀，哇、哦、可香了。说去到那儿以后，然后他们全家老小，因为好多人呢，还有哥们儿朋友，一坐一大锅，准备开吃。老听外头另外一只鹅在那，哎呦叫的可惨了。后来问服务员：“你们家那鹅怎么回事？”那个，这锅里这是他女朋友啊。哎呦，当时哎，他媳妇儿就爱心泛滥，说怎么能这样呢？以后在这儿我真都不吃了。 我以为说一着急把那只。 别人一家， 我收养了他。你听我说完，来看一下这个庆武飞扬说了，我有一普洱茶饼，上面写着班章，是什么意思？ 嗯，班章它是山头啊，它是一个普洱茶的一个很具体的产地的名称，不是大产区了，是小产区的名称。那当然，现在为什么爱写班章啊？写班章就跟贵州联系上了。这真正的班章茶饼现在是很贵的，是普洱比较火热的几个茶区之一吧，啊，而且是比较坚挺的。这火热也分几种，有一种炒上来可能就下去了，有一种炒上来那还能顶得住待一会儿，这就不同啊。这就算能炒上来还能待一会儿的这种，五位数以上吧。 火， 嗯， 对，我之前在一个月还两个月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刚好拿了点班章，我尝了一下，但我觉得我尝是有点暴殄天物的意思。 那没有没有没有， 嗯。那确实它的那个我应该叫什么茶韵， 嗯， 更浓更足， 嗯， 嗯， 然后我喝着起来它的后味，我觉得是比如说我要喝普通的普洱的话，可能到喉的前半部分然后就能往上有回味，它得到后半部分、 哦、 而且它的那个回味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我觉得啊，这是我喝班长的感觉啊。 对，您说的很文雅，我们有这个真的啊，现场评论啊，就是我们这学生说的是，嗯，这个我说这喉韵有吗？有，在扁桃体这位置。 您也没错啊， 是您说太对了。 我主要生理卫生学的不好，人体构造没学好。来看一下爱尔酒，太乐了，是吧？哟，还有嘉宾试喝这服务呢，我这儿购物车放一堆呢，不知道哪个选哪个好，太纠结了。你们干脆都帮我试一遍、 哎。好家伙！ 关键谁出钱是很重要的， 得有个资金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还有问的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个，海阔天空六宝茶什么牌子比较好啊？ 哦，六宝茶的话，三鹤、多特利、中茶都还可以，梧州也还可以、 嗯，就是都是信得过的品牌呗。 老牌就是老牌子，不算是。 嗯，一览众山小说了，多宝宝能说一下怎么样分辨做旧白茶吗？ 嗯、 光看干茶的话啊， 但光看干茶的话不太容易看。光看干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说的年份跟这个是不相符。那有可能这茶，比如说他不说2017年了，他就说2007年，又看着还挺像的。看成像怎么办呢？你必须开汤，必须要开汤。干看的话，我刚才给您讲了，您只有一点能看出来，就干茶颜色的过度是否自然，但这需要一些积累。你需要看一些看度过度比较自然的茶，包括您需要有一个感官的认识，就是说，包括我为什么经常给大伙分享一点年份茶，不多，就是一点点，大伙分享一下。你拿着看一下那大概那色儿

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九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九的配方和生产工